《资治通鉴》卷第五十四，汉纪四十六，孝桓皇帝上之下。永寿三年春正月己未，赦天下。居封令贪暴无度，县人朱达等与蛮夷同反，攻杀令聚众至四五千人。夏四月，进攻九真，九真太守倪氏战死，召九真都尉魏郎讨破之。闰月庚辰会，日有食之。京师黄，或上言：民之贫困，以或轻钱帛，以改铸大钱。世下四府群僚及太学能言之士议之。太学生刘陶上议曰：当今之忧不在于祸，在乎民饥。切见毕年以来，粮苗尽于皇明之口，铸轴空于公司之求，民所患者岂为钱货之厚薄，诸两之轻重哉？就使当今沙砾化为南金，瓦石变为河玉，使百姓可无所饮，饥无所食。虽黄溪之纯德，唐虞之文明，犹不能以保萧墙之内也。盖民可百年无祸，不可一朝有饥，故食为至极也。义者不达农职之本，多言助野之变，盖万人助之，一人夺之，犹不能己。况今一人助之，则万人夺之乎？虽以阴阳为炭，万物为同，亦不食之民，使不饥之士，犹不能足无厌之求也。福欲民因财富，要在旨意尽夺，则百姓不劳而足。陛下民海内之忧戚，欲铸钱其货以救其弊，有养于沸鼎之中，栖鸟烈火之上，水木本鱼鸟之所生也，用之不实，必致焦烂。愿陛下宽切薄之尽，后野著之意，听民庶之谣言，稳露叟之所忧，看三光之文耀，是山河之分流，天下之心，国家大事，灿然皆见，无有疑惑者矣。弗念当今地广而不得耕，民众而无所食，群小竞进，秉国之位，阴阳天下，鸟超求宝，鸡吞脊骨，病逝无厌，常恐蹴有一夫足将，起于板柱之间，头巾攘臂，登高远呼，使仇怨之民响应云何，虽方尺之前，何有能救其危也？遂不改前。冬十一月，司徒引宋轰长沙蛮反，寇益阳。以司空韩衍为司徒，以太常北海孙朗为司空。延熙元年夏五月甲戌会，日有食之。太史令陈寿因小黄门徐黄陈日食之变，就在大将军纪。纪闻之，奉洛阳收考寿，死于狱。帝由是怒纪。京师黄，六月戊寅，赦天下，改元。大禹，秋七月甲子，太尉黄琼冕，以太常胡广为太尉。冬十月， 帝教列广成，遂幸上林苑。十二月，南匈奴诸部并叛，与乌桓、鲜卑寇原边九郡。帝以京兆尹陈归为度辽将军。归临行，上书曰：“臣闻三臣不轨，卓士为相，蛮夷不公，拔足为将。臣无文武之才，而舔阴阳之刃，虽莫躯体，无所云补。今西周边鄙，土地极绝，民硕耕寇虏，世家残破，虽含生气，实同枯朽。往岁冰州水雨，灾民互生，稼色荒耗，租更空缺。陛下以百姓为子，焉可不垂抚循之恩哉？古公西伯，天下归人，岂复于今年宝以为民惠乎？陛下既中兴之统，成光武之业，临朝听政而未留圣意，且目守不良，或出中官，拒逆上旨，取过目前，呼阶之声，招致灾害。胡虏凶悍，因衰元系，而令仓库单于豺狼之口，工业无诸两之效，皆由将帅不忠，拒奸所致。前凉州刺史祝良出除道州，多所纠伐，太守令长贬黜江畔，正位于时，功效卓然，时应赏益以劝功能，改任牧守，去斥奸残。又以更选匈奴乌桓护羌中郎将校尉，简练文武，授之法令，除兵粮二州今年租耕，宽赦罪吏，扫除更始，则善吏之奉公之诱，恶者绝营私之祸。胡马可不亏长城，塞下无厚望之患矣。帝乃更选幽兵刺史，自营郡太守都尉以下，多所革矣。下诏为陈将军除兵粮一年租赋，以赐利民。归道职，州郡重足阵力，省息经用，遂以益计。诏拜安定蜀国都尉张焕为北中郎将，以讨匈奴乌桓等。匈奴乌桓少度辽将军们，引屯赤冈，烟火相望，兵众大恐，各欲亡去。焕安坐为中，与弟子讲诵自若，军事稍安。乃前右乌桓因与合通，遂使斩匈奴屠各渠帅，袭破其众，诸胡西降。患以难缠于车儿，不能统理国事，乃居之。奏立左陆离王为单于。诏曰：“春秋大居正，车儿一心向化，何罪而处？其遣还庭。”大将军纪与陈归素有隙，赠其举毁国威，挑取公欲，不为胡虏所畏，作征还，以重号为度辽将军。归遂起骸骨归田里，复征为尚书。既暴虐日甚，归尚书言其罪状，请诛之，帝不省。归自知必为计所害，不食七日而死。重浩到营所，先宣恩信，又降诸胡， 其有不服，然后加讨。羌虏先时有生见获至于郡县者，悉遣还之，诚心怀抚，信赏分明。由是羌胡皆来顺服。号乃去封岁，除厚望，边方晏然无景，入为大司农。二年春二月，鲜卑叩雁门，蜀郡夷叩蚕陵。三月，复断刺史二千担，行三年丧。夏，京师大水。六月，鲜卑叩辽东。梁皇后是子兄胤氏，自及奢靡，兼备前世，专宠妒忌，六宫莫得进见。及太后崩，恩宠顿衰，后继无嗣，每宫人孕育显得权者，帝虽破位良计，不敢浅怒，然禁欲转息，后亦忧惠。秋七月丙午，皇后梁氏崩，乙丑，葬义献皇后于义陵。梁冀一门，前后七侯，三皇后，六贵人，二大将军，夫人女十亿称君者七人，上公主者三人，其余卿将尹孝五十七人。即专擅威柄，凶自日积，宫位进士并数所亲，晋省起居，先威必之。其四方调发，岁时贡献，皆先书上帝于祭，圣于乃其次焉。利民积获求官请罪者，道路相望，百官千兆，皆先到祭门兼席谢恩，然后感意上书。下批无数为冤令，知官辞祭，祭宾客不在县界，以情托数。数曰：小人监督，彼屋可诛。明将军处上将之位，宜崇贤善，以补朝缺。自侍坐以来，未闻称义长者，而多托非人，诚非敢闻。既默然不悦，数道县，遂诛杀祭客为人害者数十人。数后为荆州刺史，辞祭，祭镇之，出死车上。辽东太守侯莽出拜，不夜祭，既托以他事腰斩之。郎中汝南原著年十九，亦却上书曰：夫四十之运，功成则退，高爵厚宠，显不至哉。今大将军未及功成，可为至戒，宜遵玄车之礼，高枕遗神。传曰：目识反者，披之害心，若不一损圣权，将无以全其身矣。既闻而密遣言补，著乃变异姓名，托病为死，结仆为人，事官并送。既知其诈，求得吃杀之。太原好节胡武，好威严高论，与著友善。节武常联名奏祭三府，见海内高士，而不意祭，祭追怒之，斥中都官移席秦卜，遂诛五家，死者六十余人。节出逃亡， 之不得免，因余趁奏书祭门，输入养药而死，家乃得全。安帝嫡母耿贵人薨，即从贵人从子林律侯成求贵人针丸，不能得，既怒，并卒其家十余人。涿郡崔琦以文章为计所善，其作外戚真白胡妇以讽，既怒，其曰：昔管仲相齐乐闻击剑之言，萧何左汉乃设疏过之力，今将军吕氏台府任其一州，而德政未闻，离原涂炭，不能劫纳真粮以救祸败，反欲前塞市口，杜闭主厅，将使玄黄改色，路马亦行乎？既无以对，因遣其归。其惧而亡逆，既不得，杀之。既秉政积二十年，威行内外，天子拱手，不得有所亲与。帝既不平之，及臣受死，帝愈怒。河西皇后从兄子郎中邓相妻宣，生女猛，相族宣更是良计，即孙寿之舅也。寿以猛色美引入庭业为贵人，既欲任猛为其女，亦猛姓为良，既恐猛子婿一郎秉尊举拜宣义，遣客刺杀之，又欲杀宣。宣家与中常侍袁赦相比，即刻登赦屋，欲入宣家，赦绝之，鸣鼓会众以告宣。宣驰入白帝，帝大怒，因如厕，独呼小黄门使唐衡问：左右与外赦不相得者谁乎？衡对：中常侍善超、小黄门使左冠与梁不疑有隙，中常侍徐晃、黄门令巨怨，常思愤极外设放横，口不敢道。于是帝呼超冠入室，谓曰：梁将军兄弟专朝，破邪内外，公卿以下从其封之，今欲诛之，于常侍亦如何？超等对曰：成国奸贼，当诛日久，臣等若劣，未知圣意如何耳。帝曰：审然者，常侍密图之。对曰：图之不难，但恐陛下腹中狐疑。帝曰：奸臣挟国，当服其罪，何疑乎？于是召皇院，五人共定其意。帝聂超弼出血为盟。超等曰：陛下今计已决，勿复更言，恐为人所疑。既心仪超等，八月丁丑，使中黄门张运入省宿，以防其变。剧院赤力收运，以折从外入，欲图不轨。帝御前殿，召诸尚书入，发其事，使尚书令尹勋、持节勒成郎以下，解操兵守省阁，敛诸符节送省中。使剧院将左右旧邹、虎贲、羽林、都后见己事和千余人，与司隶校尉张彪共为祭帝， 使光禄勋、元虚、持节、收记大将军印绶，喜封比景都乡侯。祭及七寿即日皆自杀，不宜蒙先族。吸收梁氏、孙氏、中外宗亲送诏谕，吴少长皆弃世。他所连及公卿、列校、刺史2000石，死者数十人。太尉胡广、司徒韩衍、司空孙朗，皆作阿附梁纪不畏功，指长寿亭减死一等，免为庶人。故立宾客免处者300余人，朝廷为空。是时事促从中发，使者交持，公卿失其度，官府势理鼎沸，数日乃定，百姓莫不称庆。收寄财货、县官赤脉和30余万，以充王府用，减天下租税之半，散其怨囿，以业穷民。壬午，立梁贵人为皇后，追废懿陵为贵人冢。帝戊梁氏，改皇后姓为博氏，久之之为邓香女，乃复姓邓氏。诏赏诸梁冀之功，封单超、徐晃、巨苑、左冠、唐衡皆为县侯，超12万户，晃等各1万余户，是谓之五侯。仍以冠衡为中常侍，又封尚书令尹勋等7人皆为亭侯，以大司农黄琼为太尉，光禄大夫中山祝田为司徒，大鸿胪梁国盛允为司空。是时新诸梁冀，天下享望议政。黄琼首居公位，乃举奏州郡速行暴污，致死袭者10余人，海内悉然称之。琼辟汝南范滂，滂少立清节，为周礼所服，常为清照使，按察冀州。滂登车揽辔，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。首令赃污者，皆望风解印绶去，其所举奏莫不压色众议。会召三户院属举谣言，滂奏刺史2000石权豪之党20余人，上书责滂所合委多，已有私故。滂对曰：“臣之所举，自非韬晦奸暴，身为民害，岂以污简札哉？见以晦日破促，故先举所及，其未审者，方更参食。臣闻农夫去草，家谷必茂，忠臣除奸，王道已清。若臣言有二，甘受显露。”上书不能结。上书令陈蕃，上书见吴楚氏，豫章徐志、彭城江公、汝南袁弘、京兆韦著、颍川李谭，帝悉以安车玄勋备礼征之，皆不至。至家贫，常自耕稼，非其力不实，公俭易让，所居服其德，屡辟公府不起。陈蕃为豫章太守，以礼请属公曹，至不知免，继业而退。蕃姓方俊，不接宾客，为至来特设一榻， 去则玄之。后举有道，加拜太原太守，皆不救。至虽不应诸公之辟，然闻其死丧，则复击复调。常于家欲置鸡一只，以一两棉絮自酒中曝干，以裹鸡。径到所附冢穗外，以水自眠，使有酒气。斗米饭，白毛为戒，以鸡至前。坠酒毕，流液则去，不见丧主。公与二弟仲海即将，俱以孝友著文，常同辈而寝，不应征聘。公常与弟即将俱一郡，业于道为道所劫，欲杀之。公曰：“弟年幼，父母所怜，有未聘娶，愿杀身祭弟。”即将曰：“兄年德在前，家之珍宝，国之英俊，岂自受禄以待兄命？”道遂两世焉，但略夺一资而已。既至，郡中见公无衣服，怪问其故。公托以他辞，终不言道。道闻而感悔，就经卢求见征军，叩头谢罪，还所掠物。公不受，烙以酒食而遣之。帝既征公不至，乃下彭城，使画公图其形状。公卧于幽暗，以被掏面，言患眩疾，不欲出风。公竟不得见之。弘安之玄孙也，苦身修节，不应辟照。著隐居讲授，不修事务。谈继母苦烈，谈奉之于谨，得四时珍丸，未尝不先拜而后进，乡里以为法。帝又征安阳未还，其乡人劝之行。还曰：“夫甘露求进，所以行其志也。今后宫千数，岂可损乎？旧马万匹，岂可减乎？左右权豪，岂可去乎？”皆对曰：“不可。”桓乃慨然叹曰：“使桓生行死归，与诸子何有哉？”遂隐身不出。帝既诸良计，故旧恩私多受封爵，追赠皇后父邓襄为车骑将军，封安阳侯，更封后母宣为昆阳君，兄子康炳皆为列侯，宗族皆列校郎将，赏赐以巨万计。中常侍侯览上兼五千匹，帝赐爵关内侯，又托以御役诸暨，进封高乡侯，又封小黄门刘普、赵忠等八人为乡侯，自是权势专归宦官矣。武侯尤贪纵，轻动内外，时灾异朔县，白马令甘陵李云路部尚书，移赴三府曰：“梁冀虽事权专擅，虐流天下，今以罪行诛，由召家臣扼杀之耳。而委封谋臣万户以上，高祖闻之，得无见非；西北列将得无解体。”孔子曰：“帝者，帝也。今官位错乱，小人产尽，财货公行，政化日损。 尺衣拜用，不经预省，是帝欲不帝乎？帝得奏，震怒。下有司代云，召尚书都护见己送黄门北寺狱，使中常侍管霸与御史廷尉杂考之，使弘农武官院杜仲商云以中谏获罪，上书愿与云同日死，帝欲怒，遂并下廷尉。大鸿胪陈蕃上书曰：“李云所言虽不识禁忌，甘上逆旨，其意归于中国而已。昔高祖忍周昌不讳之见，常帝设朱云腰领之诛，今日杀云，臣恐剖心之机复异于是矣。”太常杨炳、洛阳市长穆茂、郎中上官资并上书请云，帝会甚，有司奏以为大不敬，召窃责藩柄免归田里，茂资贬至二等。时帝在卓龙池管霸奏云等事，霸贵言曰：“李云草泽于儒，杜仲郡中小吏，出于狂壮，不足加罪。”帝谓霸曰：“帝欲不帝是何等语？而常侍欲原之耶？”故使小黄门可其奏，云仲皆死狱中。于是必宠亦横。太尉穷自夺力不能治，乃昌吉不起，上书曰：“陛下即位以来未有圣政，朱梁秉权，数患冲朝，李固渡桥既以忠言横见残灭，而李云杜仲复以直道祭种受诛，海内商聚亦以怨结，朝野之人以忠为惠。尚书周勇素是良计，加其威势，见计将衰，乃扬毁世忠，遂因奸计一取封侯。又黄门邪邪群辈相党，自计兴盛，腹背相亲，朝夕图谋，共构奸诡，临济当诛，无可设巧，复托其恶以邀爵赏。陛下不加倾城，鉴别真伪，赋予忠臣，并使显锋，粉末杂糅，所谓抵金玉于沙砾，遂归避于泥土，四方闻之，莫不愤叹。臣世贺国恩，身轻未重，敢以垂决之日，臣不讳之言。”书奏不纳。冬十月壬申，上行幸长安。中常侍善超疾病，人吟以超为车骑将军。十二月己巳，上还自长安。稍当、稍和、当间、乐子等八种枪扣陇西金城塞，护枪校尉段炯击破之，追至罗亭，斩其酋壕以下二千级，获牲口万余人。赵复以陈蕃为光禄勋，杨炳为河南尹。善超兄子匡为济阴太守，复事贪放。兖州刺史第五种使从事未与案之，得赃五六千万。种即奏匡，并以何超。匡窘迫，会客人方赐予，与绝其间补方，求系洛阳。 荒律杨炳穷尽其事，密令方等突欲往走。上书赵炳诘责，炳对曰：“方等无状，信由善匡，岂见车征匡，考核其事，则兼特宗序，必可立德。”秉敬作论作左校。时泰山贼叔孙无忌叩报徐衍，周郡不能讨。善超以事显第五种，作喜朔方。超外孙董元为朔方太守，蓄怒以待之。种故立孙宾，知种必死，捷克追种，及于太原，捷之以归。亡命数年，会赦得免。种伦之曾孙也。是时封赏于志，内崇伟盛。陈蕃上书曰：“夫诸侯上相四戚，蕃秉上国。高祖之曰：非功臣不侯。而闻追录河南尹邓万世父尊之威功，更觉尚书令黄俊先人之少封，近习以非议受益，左右以无功传赏，至乃一门之内侯者数人，故伪相失度，阴阳谬序。臣之封事以行，言之无极，诚欲陛下从事而止。有才女数千，食肉一起，知有粉黛不可资计。彼谚言道，不过无女门，以女贫家也。今后宫之女，岂不贫国乎？”帝颇采其言，为出宫女五百余人，但赐郡爵关内侯，而封万世南乡侯。帝从容问侍中陈留元言：“朕何如主也？”对曰：“陛下为汉中主。”帝曰：“何以言之？”对曰：“尚书令陈蕃任事则治，中常侍黄门欲政则乱，是以陛下可与为善，可与为非。”帝曰：“昔朱云停折兰剑，今世中面称朕为，竟闻缺矣。”拜武官中郎将，累迁大鸿胪。会客星经帝座，帝密以问言，言上封事曰：“陛下以河南尹邓万世有龙潜之咎，封为通侯，恩重公卿，会封宗室，家情引荐，与之对薄，上下亵渎，有亏尊严。”臣闻之，帝左右者所以资正德也，善人同处则日闻家训，恶人从游则日生邪情，唯陛下远谗于之人，那简简之事，则灾变可除。帝不能用，言称病免归。三年春正月丙申，赦天下，诏求李固后嗣。初，固既策罢，只不免祸，乃遣三子及子谢皆归乡里。时谢年十三，子文姬为同郡赵伯英妻，见二兄归，据之事本，默然独悲曰：“李氏灭矣。自太公以来，积德累人，何以遇此？”密与二兄谋，欲藏匿谢，拖延还京师。 人贤信之。有请难坐，周俊收鸡资，皆死狱中。闻鸡乃告父门生王成曰：“君执意先功，有古人之节，今伪君以六尺之孤，李氏存灭，其在君矣。”成乃将谢乘江东下，入徐州界，便姓名为九家庸，而成卖卜于市，各为一人，因相往来。积十余年，梁冀寄诸，谢乃以本末告九家。九家据车重后遣之，谢皆不受，遂还乡里，追行丧服。子弟相见，悲感旁人。子戒谢曰：“吾家血食将绝，弟幸而得计，岂非天也？”以杜绝众人勿忘往来，甚无一言加于粮食。加粮食，则连主上或众志矣，为引咎而已。谢谨从其会。后王成卒，谢以礼葬之。每四节，未设上宾之位而辞焉。丙午，新丰侯善超卒，赐东园密器，关中玉具，即葬。发五营骑士，将作大将其种营。其后四侯转横，天下为之语曰：“左回天具独坐，徐卧虎唐与堕。”解敬起地宅，以华齿相上。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，兄弟殷妻载周邻郡，孤教百姓与道无异，虐遍天下，民不堪命，故多为盗贼焉。中常侍侯览、小黄门段圭，皆有田业仅及北界，仆从宾客劫掠行旅。及北相腾延一切收捕，杀数十人，沉尸戮渠。览圭以示宿地，言作争议廷尉免。左冠兄盛为河东太守，皮市长京兆赵其耻之，即日弃官西归。唐恒兄玄为京兆尹，素与其有隙，收其家属宗亲，现以重法尽杀之。其逃难四方，弥所不利，自匿姓名，卖饼北海市中。安丘孙松见而异之，再与俱归，藏于腹壁中。及朱唐死，欲赦，乃敢出。闰月，西羌余众复与稍和大豪寇张掖。臣伯校尉段炯军，炯下马大战，至日中，刀舌使尽，鲁毅隐退，炯追之，且斗且行，昼夜相攻，割肉食血，四十余日，遂至积石山，出塞二千余里，斩稍和大帅，降其余众而还。夏五月甲戌，汉中山崩。六月辛丑，司徒筑田薨。秋七月，以司空盛允为司徒，太常于放为司空。长沙蛮反，屯益阳，零陵蛮寇长沙。九真余贼屯聚日南，众转强盛。赵复败贵阳太守下方 为交趾刺史。方威惠宿住，冬十一月，日南贼二万余人相率一方降。乐子连五种枪为允接，段炯击破之。泰山贼叔孙无忌攻杀都尉侯章，遣中郎将宗资讨破之。赵征黄甫归拜泰山太守，归道观广设方略，寇虏西平。四年春正月辛酉，南宫嘉德殿火，戊子丙属火，大疫。二月壬辰，五库火，司徒盛云冕以大司农崇浩为司徒。三月，太尉黄琼冕。夏四月，以太常沛国刘举为太尉。初，举为雍丘令，以礼让化民，有讼者常引之于前，提耳训告，以为愤恚可忍，县官不可入，使归更司。讼者感之，折各罢去。贾寅封河间孝王子三户亭侯伯为仁成王，奉孝王后。五月辛酉，有星背于心。丁卯，元陵长寿门火。己卯，京师玉薄。六月，京兆扶风及凉州地震。庚子，岱山及伯由来山并颓裂。己酉，赦天下。司空于放冕，以前太尉黄琼为司空。建为蜀国仪，寇抄百姓，益州刺史山玉击破之。连吴羌与先连诸种反，寇三府。秋七月，京师出，简公卿以下奉，特王侯半租，战卖关内侯虎贲、羽林提骑、营士五大夫前各有疵。九月，司空黄琼冕，以大鸿胪东来刘宠为司空。宠常为会稽太守，检除凡科，尽查非法，郡中大治，征为将作大将。山阴县有五六老叟，自若爷山谷间出，人积百钱以送宠曰：“山谷彼生未尝食郡朝，他守时力发求民间，置业不绝，或狗吠静息，民不得安。自明府下车以来，狗不夜吠，民不见利。年老遭职盛名，今闻当见弃去，故自服奉送。”宠曰：“吾正何能及公言也，勤苦父老。”为人选一大钱受之。冬，先连沈堤羌与诸种羌寇兵粮二州。校尉段炯将黄忠一从讨之。凉州刺史郭弘贪供其功，击故炯军，使不得进。一从亦久恋相救，皆悉叛归。郭弘归罪于炯，炯坐征下狱，书作左校，以济南相胡弘代为校尉。胡弘无威略，羌遂陆梁，覆没营屋，转乡招结，唐突诸郡，寇患转胜。 泰山太守黄甫圭上书曰：今华贼救灭，泰山略平，复闻群羌并皆反逆，臣生长樊齐，年五十又九，昔为郡吏，再更叛羌，欲筹其事，有误众之言，臣素有顾及，恐犬马齿穷，不报大恩，愿其冗官被单车一介之使，劳来三府，宣国威责，以所习地形兵士佐助诸军，臣穷居孤危之中，做官郡将已数十年，自鸟鼠至于东代，其病一也，力求猛政，不如清平，秦如孙吴，未若奉法，前变未远，臣诚期之，是以越直进其区区。赵以归为中郎将，持节兼关西兵讨连武等。十一月，归击羌破之，斩首八百级。先连诸种羌，募归威信，相劝降者十余万。五年春正月壬午，南宫丙属火。三月，沈堤羌寇张掖酒泉，黄甫圭发先连诸种羌共讨陇右，而道路隔绝，军中大疫，死者十三四。圭侵入安庐，巡视将士，三军感悦，东羌遂遣使起降，凉州复通。先是，安定太守孙俊受取狼藉，蜀国都尉李希、都军御史张炳多杀降羌，凉州刺史郭弘、汉阳太守赵熙并老弱不任职，而皆以事权贵，不遵法度。归道悉调奏其罪，或免或诛，羌人闻之，悉然反善。沈堤大豪滇昌、基田等十余万口复议归降。夏四月，长沙贼起，寇贵阳、苍梧。乙丑，攻陵东阙火，戊辰，虎贲夜门火。五月，康陵元秦火。长沙零陵贼入贵阳、苍梧、南海。交趾刺史及苍梧太守望风逃奔，遣御史中丞盛修督州郡募兵讨之，不能克。乙亥，京师地震。甲申，中藏府城陆属火。秋七月己未，南宫乘善踏火。鸟无羌寇汉阳，陇西金城诸郡兵讨破之。爱县贼攻长沙郡县，杀益阳令，众至万余人。业者马木督荆州刺史刘度击之，军败，木度奔走。零陵蛮亦反。冬十月，武陵蛮反，寇江陵。南郡太守李肃奔走，主簿胡爽寇马首，谏曰：蛮夷见郡无警备，故敢乘舰而进，名府为国大臣，连城千里，举其名鼓应声十万，奈何为俯首之众而为波涛之人乎？肃拔刃向爽曰：愿促去。太守今急，何暇此计？爽抱马固剑，肃遂杀爽而走。帝闻之，征肃 弃世。杜牧减死一等，复爽门闾拜嘉义人为郎。尚书朱穆举右校令山阳杜尚为荆州刺史，辛丑以太常冯衮为车骑将军，将兵十余万讨武陵蛮。先是所遣将帅宦官多现以折号军资，往往抵罪。衮愿请中常侍一人兼军财费，尚书朱穆奏，衮以才自贤，失大臣之节，有诏勿和。衮请前武陵太守应奉语句，拜从事中郎。十一月，衮军至长沙，贼闻之，悉一营起降，进击武陵蛮夷，斩首四千余级，受降十余万人，荆州平定。诏书赐钱一亿，故让不受，振旅还京师，推功于英凤。建以为私立校尉，而尚书起骸骨，朝廷不许。滇挪羌寇武威、张掖、酒泉，太尉刘举勉以太常杨炳为太尉，黄甫归持节为将，还都乡里，既无他私会，而多所举奏，又误觉宦官不与交通，于是中外并怨，遂共乌龟获录群枪，令其闻降，帝喜书翘让乡主。归上书自送曰：四年之秋，荣丑蠢吏旧都俱害，朝廷西顾，臣镇国威灵，羌戎其首，所省之费一亿以上，以为忠臣之意，不敢告劳，故迟以片言自及微笑。然彼方先逝，庶免罪悔。前见周介，先奏孙俊、李希、张炳，悬师南征，又上郭弘、赵熙，陈其过恶，直具大辟。凡此五臣，知党办国，其余莫受下至小吏，所连及者复有百余。力托暴将之怨，子嗣父父之耻，在直驰车，怀粮不走，交构豪门，竟留棒毒。云臣私报诸羌，朝以钱货，若臣以私财，则家无旦旦，如误出于官，则文不易考。旧臣余祸，信如言者，前世尚为匈奴以攻击，朕乌孙以公主，今臣但费千万以怀叛羌，则良臣之才略，兵家之所贵，将有何罪复议为礼乎？自永初以来，将出不少，父君有武，动资巨亿，有悬车完封，写之全门，而名成功立，后加爵封。今陈桓本土，纠举诸郡，绝交离亲，戮辱旧故，重谤殷害，故其已也。帝乃征归还，拜议郎，论功当封。而中常侍徐晃、左冠欲从求获，朔遣宾客就问公状，归终不答。黄等愤怒，现以前事，下之余力。官署欲复联请谢，归视而不听。遂以余寇不绝，作戏廷尉，论书左校。 诸公及太学生张凤等300余人亦却送之，会社归家。六年春2月戊午，司徒重号薨。3月戊戌，赦天下，以魏尉颍川徐许为司徒。夏4月辛亥，康陵东属火。5月，鲜卑寇辽东属国。秋7月甲申，平陵元秦火。贵阳贼李严等寇郡界，武陵蛮复反，太守陈举讨平之。宦官宿务冯衮，8月，衮作军还，盗贼复发，免。冬10月丙辰，上教列广城，遂幸函谷关上林苑。光禄勋陈蕃上书谏曰：“安平之时，油田已有节，况今有三空之恶哉？田野空，朝廷空，仓库空，加之兵戎未及，四方离散，是陛下交心悔言，坐以待旦之时也，岂宜扬其耀武，逞心于马之官乎？又前秋多雨，民始重麦，今失其劝众之时，而令己驱秦除戮之意，非贤圣恤民之意也。”书奏不纳。11月，司空刘崇勉。12月，以魏尉周景为司空，景荣之孙也。时宦官方炽，景与太尉杨炳上言，内外吏职多非其人，就典忠臣子弟不得居位秉事，而今知业宾客布列直属，或年少庸人典具守宰，上下愤患，四方仇毒，可尊用旧章，退贪残，色灾谤，请下司隶校尉中2000石、城门五营校尉、北军中侯各十合所部，应当斥罢，自以状言三府，连查有遗漏，续上。帝从之。于是秉调奏牧守、青州刺史杨亮等50余人，或死或免，天下莫不肃然。赵征黄甫归为度辽将军。初，张焕作梁冀故吏，免官禁锢，凡诸交旧莫敢未言，违规荐举，前后欺上。由是拜武威太守，即归为度辽，到营数月，上书谏宦，才略兼优，仪正元帅，以从众望。若犹为愚臣宜充举事者，愿其冗官以为宦赋，朝廷从之，以宦代归为度辽将军，以归为使匈奴中郎将。西周吏民守阙为前护羌校尉段炯、宋渊者甚众，会滇挪等诸种羌议斥，凉州击亡，乃复以炯为护羌校尉。尚书朱穆即宦官自横，尚书曰：“按汉故事，中常侍参选士人，建武以后乃西用宦者，自延平以来进益贵盛，假雕当之事，出长伯之任，天朝政事依更其首，权倾海内，宠贵无极，子弟亲戚 并贺容任，放滥交易，莫能禁欲，穷迫天下，空劫小民。愚臣以为可惜罢省，尊父往出，更选海内清纯之士，明达国体者，以补其处。即赵树离盟，盟批圣化矣。帝不纳。后穆因进谏，复口陈曰：“臣闻汉家旧典，指侍中中常侍各一人，省尚书事，黄门侍郎一人，传发书奏，皆用姓族。自河西太后以女主称制，不接公卿，乃以阉人为常侍，小黄门通命两宫。自此以来，权倾人主，穷困天下，宜皆罢遣，博选其如素德，欲参政事。”帝怒不应。幕府不肯起，左右传出，良久乃驱而去。自此中官朔因事称诏诋毁之，穆素刚不得意，居无己，愤懑发居足。